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沈四拨打电话给小谷，电话里的声音极其的温和。小谷就爱沈四不发脾气时懒懒散散的样子。他放松了几倍，靠在闹哄哄的地铁座位上，旁边抱着一盆仙人掌的姑娘正在翻看一本封面是沈四的时尚杂志，连毛衣被刺勾破了尚不知觉。捧着那页的沈四访谈读得津津有味，尽管那上面没几句真话。帮我查一下徐教授现在在做什么。沈四平平静静地扔出了炸弹，炸得小谷眼冒金星。四哥，要不我们还是让文姐知道一下。小谷摸着砰砰直掉的心脏试探着，怎么，你打算转行了还是找好了下家？沈思慢条斯理地威胁着。保密，我绝对保密。可是四哥，你难道真的喜欢上徐教授了？小谷满意地在心里欢呼了一声，用手掩住话筒，将身子蜷在椅子的角落，小心翼翼地继续试探着。美女和金钱哪个更讨人喜欢？美金，小谷果断地回答。沈四被他逗乐了。徐之仪连美女都不是。小谷拍拍胸口放心了。小谷，你说怎么才能让一个不愿意搭理我的女人对我言听计从，哪怕是听起来很荒谬的要求也坚决执行，令行禁止呢？沈四自己都问得有些心虚了。他知道你是谁不？小谷暗中翻着白眼儿，问这样的问题，难道四哥是春心动了？他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于是小谷开始在脑子里过那些每天和沈四打交道的女人。他当然知道我是谁，只要是女人怎么会不愿意搭理你的？难道是秦焕的粉丝啊？是徐教授。小谷立刻醒悟过来，于是呢对着电话干笑了几声，齐刘海下两条眯缝眼笑得更加形同虚设了。四哥，就凭你的魅力号令徐教授指日可待啊。沈思完全没有理小谷的马屁，想了想回答，我看难，他的审美和盲人没有区别。啊？小谷傻了眼，有心想要说一说徐之仪的坏话，转念想到沈四对徐之仪的各种诡异的关注，于是说，一般伤残人士的心灵都特别美。你少啰嗦啊，你不是自诩最了解女人吗？可我毕竟不是女人啊，何况徐教授那样的能算正常女人吗？沈四叹了口气，算了，我还是先搞清楚他晚上会出现在哪儿吧。等挂了电话，小谷惆怅了。 四哥到底想要面瘫的徐教授听他什么荒谬的号令呢？会不会有些失控的事情发生呢？小谷知情不报，周文又会怎么收拾他呢？小谷呆握着手机，坐过了站都没有发觉。接近九点钟，小谷的电话打了过来，徐之怡刚才是去操场跑步了。沈四挂了电话，竟然有几分期待。走，鲁鲁，你该运动运动了。沈四将车停在了浓密的树影下，牵着鲁鲁从车里跑了出来，迎面便迎接了东风的一记老拳，差点连鼻涕都被揍了出来。温室里呆惯的鲁鲁更是被冻得嗷呜一声，直接想扑回车上，被沈四一把拽住。鲁鲁，我可是为了你的健康啊。沈四一边自嘲，一边胁迫着鲁鲁向操场进发。操场上黑漆漆的，稀稀拉拉的一圈路灯也无精打采，照得人影纷纷，一个都看不清。操场的四周无遮无拦，只有风吹得呼啦啦的响，怪兽一般的嚎着。沈四操控着鲁鲁沿着跑道逆向跑去，一路跑一路打量着路过的身影。幸亏冬夜跑步的极端分子很少，沈四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纤瘦的身影，不快不慢地匀速移动。沈四拽着鲁鲁迎了过去，果然是他。夜色里只见徐之怡的短发往后翻，在脑门上一跳一跳的，单薄的运动服被风吹得鼓鼓的，两条细长腿羚羊一样轻盈有力地向前迈动着，双眼严肃地盯着前方，好像随时准备与黑暗中的怪兽搏斗。沈思一眨不眨地盯着徐之怡，想到预言师终于对他吐露了那个性命攸关的预言，他很快会死于一场瘟疫，而只有徐之怡具备干掉病毒的能力。可是这位救世的女神却偏偏会在快要研究出特效药时因为嗑药过度而猝死，所以沈四的任务就是让徐之怡活着，阻止瘟疫的爆发。徐之怡活，他沈四就能活，几千万人才能幸免于难。想到这里，沈四恨不得冲上去暴打这个女人一顿，要多蠢才能把兴奋剂和安眠药当糖吃啊。但终究沈四只是硬着头皮顶着浩荡的长风上前搭讪。徐教授，徐之怡小姐。徐之怡喜欢夜跑，晚上什么也看不清楚，正好一边跑步一边理清思路。今夜风大，云厚而低，天光暗淡，隐隐有着雪气，跑者寥寥，让他很放松，不用因为走神而误撞到别人。最近的实验又突然变得很顺利，得到的数据都在证明着他的想法没有错。现在徐之怡的脑子里满满塞着正在写的立项报告，脚步机械地向前，摆臂时也在下意识地用手指敲着键盘。正恍神，风中有人在唤他，一声接着一声，招魂一般地将他神游太虚的灵魂重新召回体内。一到晚上，徐之怡的视力就很不好，看人得先习惯性地半眯一下眼，调整焦距。本来就黑云沉沉，来人又背光而行，更加看不清脸呢，是谁呢？正在徐之怡纳闷的时候，一个软乎乎的肉坦克已经一头撞到他的小腿，呼哧呼哧地咬着他的裤腿。徐之怡没有防备，有异物近身，吓了一跳，迈出去的腿收不回来，反而被那肉坦克绊了一下，闪电般地向前扑倒。啪的一下，徐之怡的脸与冰冷的塑胶跑道结结实实地吻在了一起，疼得他眼前一黑，随即有流星璀璨闪过。沈四在徐之怡跌扑过来的瞬间下意识地闪身躲了一下，就见对面的女子飞扑向地面，与跑道砰的一声发出了一声闷响。看着闯了大祸尾巴乱摇的鲁鲁，沈四觉得又解气又心虚，忙俯下身拽着徐之怡的胳膊想要扶她起来。脑中一片眩光之后，徐之怡的膝盖疼得几乎裂开了，嘴唇麻了一圈，有腥甜的液体渗了出来，流到下巴上，手掌压在跑道上明显破了皮，像密密麻麻地扎了一圈的钢针。来人拽紧他的胳膊想要拖徐之怡起来， 可是他痛得完全不能动弹，只能拼命地吸气。空气冷得锋利，每吸入一口，眼泪就流出来更多，如同冷热交换一般。 疼，你别碰我，动不了了。 徐真哑着嗓子从喉咙里挤出丝丝呼痛的声音，那人犹豫了一下，却立刻惊讶地低低喊了一句： 呀，你怎么满脸是血啊？ 本来已经松开了手，又重新拽紧徐志毅的胳膊，然后结实有力的手臂从他的腿下绕过，直接抄底把他抱了起来。那人抱着徐志毅腾腾地往前跑了几步，又低声地说： 鲁鲁，跟上，闯了祸还不老实。 呼哧哧的鼻息声便在黑暗中随着男人的脚步亦步亦趋地跟着。徐志毅还没回过神来，身体已经腾空，怎么就被抱起来了呢？徐之仪被禁锢在手臂间，头靠在沈四的肩头，身体随着他跑动轻轻地颤动，有瞬间的眩晕，被迫接受陌生男人身体散发出的极具侵略性的暖意。徐之仪整个人都懵了，这感觉怎么有点熟悉呢？过了好久，尽管知觉还在对抗疼痛，徐之仪的神智却慢慢聚拢了。同学，医务室在左边，你走错方向了。黑暗中，徐志毅扬起脸，想要看清这个热心肠却稀里糊涂的始作俑者。 我不能送你去医务室。 沈思低头，下巴顶在了徐志毅的头顶上，他有些懊恼了。徐志毅怎么随便摔一跤就一脸的血啊？这么怂包，靠徐志毅自己真的能躲过必死的厄运吗？不去医务室，去哪儿？徐志一开口，满嘴的血腥味儿，鼻腔里的热流不断的下滴，衣襟沾湿了一大片。回宿舍。男人跑得很急，声音却带着几分喘息，那清润的嗓音里突然就平添了几分别样的性感。徐志一愣了一下，声音很熟。 你怎么知道我宿舍在哪儿？ 徐志一探手捂住鼻子，却抹到了粘稠的热血。 我已经送过你一次了。 啊！电光火石之间，徐志一反应过来，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谁？他挣扎着抬起头去看黑暗里的那张脸，而抱着他的男人也正好低头看向他。一对琥珀色的眸子撞进了徐志一的视线，像猫科动物的眼，在夜色里特别的妖艳。漆黑无边的夜空，突然多出了两颗宝光潋滟的星。徐志毅的心莫名地跳动了一下，危险，他的直觉报警了，这个男人像一头蛰伏在黑暗中的豹子，而他徐志毅就像是猎物一样懵懂地一头撞在了他的利爪下。徐志毅莫名觉得不舒服，每次见到沈四他就会黑云遮日，厄运不断，第一次见面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摔倒，接着为看他的首映式被冻感冒了，然后呢，在他的粉丝宴会上醉得不省人事，现在又撞得满身是血，膝盖痛得似乎要碎掉了。徐世仪有些心慌，不会这么倒霉吧？这种情况就应该马上送去医院，可是沈思自己病了尚且不敢看医生，何况是为了徐之仪。 你放我下来，我自己去医院。 不行，我先送你回宿舍检查一下，有问题我再送你去医院。 沈思说得斩钉截铁，送回宿舍怎么也能多聊几句啊。 沈思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会说又是偶遇吧？ 任由沈思抱着跑了一小会儿，徐志一才反应过来事情的蹊跷之处。 哦，鲁鲁得了心脏病，必须运动减肥，顶着我这张脸还能有别的去处？当然是夜黑风高脸都看不清的学校操场比较安全。 沈思几乎是从牙齿里挤出这个理由的，这是他想了一整晚才找到的最佳借口。鲁鲁，都是为了你呀。 鲁鲁？ 徐志一皱了眉头，地上的鲁鲁听到有人唤他的名字，便殷勤地低声轻叫了几声。徐志一便明白过来，刚才闯祸的鲁莽怪物是谁了。但这烂借口，当他只有7岁吗？ 沈四抱着徐志怡向前跑，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着。臂弯中的女人看起来瘦巴巴的，却死沉死沉。公主抱，她其实很擅长。无数的言情戏份，编剧都喜欢安排这个狗血的戏码。于是，在沈四的臂弯里，几乎躺过所有的一线女明星。而那些吃草的女明星一个个全都轻飘飘的，她抱起来对着镜头一跑，而美人们也都知道用手臂绕过她的脖子，巧妙的借把力，令她抱起来既轻松又潇洒。可是徐之怡不是，她用两只手捂住鼻子，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沈四的手臂上，极其的不配合。最关键的是，拍戏时根本不用真跑这么远啊。徐教授，你好点了吗？沈四觉得手臂都快被压得没有知觉了。你抱不动了，我看电影里你们不是挺能抱着女主角跑的吗？徐志怡好似看透了沈四的想法，有你这么重的女主角吗？减减肥吧。虽然任怂很掉价，但是沈四还是忍不住说了大实话。作为一名科学家，徐志怡倒是实事求是，他捂住还在流血的鼻子，含糊着说，我又不是靠脸和身材吃饭，是你需要加强锻炼吧，这年头连肌肉也可以造假了。说完呢，徐志怡就伸手戳了戳沈四的胸肌，确认了一下，不像啊，难道是高仿？算了，我不计较了，我膝盖好像裂了，在确认伤情之前，我不能随便走动，免得更严重，只好委屈你再坚持一下。沈四这是又被调戏了吗？沈四只想把徐志怡就地抛下，仰天长啸宣泄心中的郁闷。难怪徐志怡从头到尾没有扭捏半分，他还真是务实的豪放派啊。早知要负责到底，沈四就不中途认怂了，白白被鄙视了还得咬牙硬撑。饶是天冷的快要结冰了，沈四也气喘吁吁地跑出了一身汗。进宿舍的时候，管理处的胖阿姨又伸出了头，哎呦，是徐教授吗？徐教授又喝醉了。徐志怡恨得牙痒痒，转过头瞪了一眼，呀，怎么都是血啊。胖阿姨警惕地看向了沈四，沈四心头一跳，忙将头扭到了一边，一咬牙爆发小宇宙，将徐志怡半抱半扛地顺着楼梯快速消失在了胖阿姨的视线里。宿舍不让养狗，胖阿姨的声音被沈四抛在了脑后，鲁鲁哒哒哒地跟着一路奔上了五楼。沈四接过钥匙，开了门，拍亮灯，轻车熟路地把徐志怡扔到了床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狂喘气。有没有水啊？徐志怡指了指桌子上的水杯。沈四也没有客气，从滤水壶里倒了杯早就冷透了的水，一口气灌了下来。汗流浃背的身体被冷水一浇，从喉咙里到胃部都差点痉挛了，但喉咙着火的炽热感终于被这杯冷水给浇灭了。沈四这才有闲情逸致转过脸来看徐之仪，适才一路黑漆漆的，他只知道徐之仪脸上有血，可是除了最开始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发出嘶嘶的呼痛声，从头到尾没有再哼过半句。可现在明晃晃的灯光劈了下来，将他的狼狈清晰地呈现。徐志怡半张脸上都是血污，灰色运动服的胸襟上红艳艳的一大片，鼻血一路回来都没有止住，仍顺着鼻子不住地往下滴。沈四上前一步将徐志怡的手掰开，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嘴唇磕破了，上唇肿得翻了起来，右脸颊擦破了一大块皮，没有流血，但可以看见渗出来的血丝，就连手掌上也全都是血浸浸的划痕，看着都疼，而徐之怡全程没有喊过一声的疼。膝盖怎么样？能动吗？沈思蹲了下来，伸手按上了徐之怡的膝盖，剧痛突然袭来，徐之怡差一点就踢了沈思一脚。别按，痛。徐志怡慌忙地摆开了沈四的手，我看看。不看不看，先把鼻血止住。而徐志怡倒是比沈四还要镇静，指挥着沈四抽了张卫生纸搓成条塞进他的鼻孔里，那擦擦脸吧，一脸的血， 沈四有点嫌弃地看着坐在床边两个鼻孔都插着纸巾条半张着嘴呼吸满脸血污的徐教授，他不等徐志怡回答便转身进了卫生间。这卫生间可真小，小到转身都困难，可是台面上所有的杯子、器皿、毛巾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全在一条线上，连牙刷都戴着帽子。整间浴室被擦得一尘不染，闪闪发亮，像五星级酒店那么乏味。沈四取了条白毛巾，用冷水淋湿拧干，递给了徐志怡。你可别指望我。而徐志怡接过毛巾，伸手在脸上一按，立刻痛得龇牙咧嘴了。沉浸到几乎没有表情的脸上，一万年也难得一用的肌肉全部被调动了起来。沈四看着好笑，又替他疼。出其不意，他一把抢过毛巾，干脆蹲在地上，绕开破皮的部分，胡乱地擦拭着徐志怡脸上的血迹。这一下，两张脸突然就拉近了，近得只有半个手臂的距离。徐志怡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男人，沈思那双琥珀色的眸子原来是那样的深而且长，眼尾处微微上挑，半眯起来打量着他的时候，里面简直有千光在跳动着。徐志怡曾经在一本面相书上看过，这种不笑也似含笑的眼叫做桃花眼，长了这种眼的男人是惹情债招桃花的一把好手。徐志怡垂下眼帘不去看他，于是沈四便看见两排凌乱的睫毛弯弯向下，露出了两个安静的眼睛。徐志怡那双黑漆漆迷糊糊的眼睛不瞪人的时候倒没那么瘆人了。沈四离徐志怡那么的近，热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脸上，那种淡淡的男士虚后水的味道被危险的汗水蒸腾出男人特殊的气息极具攻击力，让徐志怡有些烦躁了。徐志怡把头垂得很低，暗自吐槽，还没我师兄好闻。方恒的身上有淡淡的威士露洗手液的味道，很干净，很内敛平和。很快干涸的血便染红了毛巾，那张素白的脸重新干净起来。脸擦干净了，颧骨上的青紫血痕和嘴唇的肿胀显得更加的触目惊心，配上两只鼻塞，说不出的滑稽狼狈。沈思不敢把镜子拿给徐之仪，怕他当场就要翻脸。让我看看膝盖。沈思边说边探手强制性地将徐之仪的裤腿卷了起来。这时候鲁鲁从旁边凑了上来，把软塌塌的鼻子凑到徐之仪的脚边，讨好地蹭了蹭。徐之仪便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鲁鲁，又把目光移到了沈思的脸上。 沈思，我怎么每次遇到你都没有好事儿啊？莫非你是煞星转世？ 他才是始作俑者，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可别把我们混为一谈。 做男人要有点担当，此债复偿。 他是我的宠物，可不是儿子，没你这样算账的。 宠物闯祸，不都是主人在后面收拾烂摊子吗？ 徐志怡的鼻子里塞着纸巾，却不妨碍他气定神闲地分析情由。沈四刚好把徐志怡的裤腿卷了起来，露出了本该圆润小巧的膝盖，此时膝盖上爆开了一条3公分长的口子，深可见骨，血流的倒不多，但看看就令人头皮发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